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2017年9月6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0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关于三元催化器的更换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进展。这里提到的三元催化器能够保障出租汽车排放正常达标，同时减少尾气排放污染。两年以来，北京市的5万多辆出租车都已经完成了三元催化器的更换工作。 黄徐路起于大兴区黄村镇，与经开东府路相交，是贯穿黄村镇、魏善庄镇和安定镇等多个村镇的交通动脉，也是不少居民往返黄村的必经之路。关于黄徐路的大修工程，目前主体已经完工。 2017年中国设计节将在9月8号到10号在大兴区举行。据了解，继2013和2015年两届设计节落户大兴以后，本届设计节也是第三次在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关于三元催化器的更换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进展。这里提到的三元催化器能够保障出租汽车排放正常达标，同时减少尾气排放污染。两年以来，北京市的5万多辆出租车都已经完成了三元催化器更换工作。 据了解，三元催化器是安装在汽车排气系统的机外净化装置，可以通过氧化和还原作用，将汽车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物转变为二氧化碳、水和氮气，从中净化汽车尾气。由于这种催化器可以同时将废气中的三种主要污染物净化，所以被称为三元催化器。研究表明，出租汽车使用两年后排放逐渐恶化，所以定期更换出租汽车的三元催化器可以有效减少机动车排放污染。 去年9月，北京市就全面启动了出租车更换三元催化器工作，去年累计为4万多辆车更换了三元催化器。这些车辆都是使用达到2年以上的出租车。从今年以来，又有接近8000辆出租车完成了更换安装工作。 比如北京银建的士管理有限公司分2个批次，总共完成了10000多辆老旧出租车的更换工作。来自银建第一分公司的司机齐永新表示，他之前对三元催化器的更换周期并没有概念，大多是发现汽车油耗过高或者拖到年检关口才会自行更换。齐永新告诉记者，这次免费换了三元催化器，验车的时间成本都降低了，还能为北京蓝天做贡献，很划算。 据了解，为了确保超期的三元催化器能够及时更换，环保、交通、公安等多个部门联合组织出租汽车运营企业和三元催化器生产企业以及更换网点，共同建立起指挥、协调和更换联动机制。 将200多家企业的50000多辆出租车和100多个专用工位相对应，安排落实到每个运营单位、每个驾驶员、每辆车、每个小时、每个网点。目前，全市50000多辆出租汽车已经全部完成三元催化器的更换工作，排放情况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本台消息，黄渠路起于大兴区黄村镇，与经开东辅路相交，是贯穿黄村镇、魏善庄镇和安定镇等多个村镇的交通动脉，也是不少居民往返黄村的必经之路。关于黄渠路的大修工程，目前主体已经完工。据了解，这次大修涉及的路段包括王立庄村南到魏石路匝道，以及新旧黄渠路交叉口到火达营村北。 记者了解到，黄渠路由于建设时间早、交通流量大，部分路段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不再平坦安全，所以黄渠路也被列为今年上半年的重点建设工程。这次大修工程主要包括的内容有旧路洗刨、道路病害处理、新建路面结构、检查井加固、维修步道和附属设施等。工程从6月4号全面进场施工，到8月下旬主体已经完工。 记者还进一步了解到，这次的道路大修工程还应用了新材料来实现绿色公路。在工程中，大力推进热再生沥青、就地冷再生沥青等新材料和新工艺。工程道路底面层采用了新技术，把回收的旧沥青材料打碎并筛分，再进入热沥青和常温水进行拌合，使沥青发生膨胀，形成大量的泡沫。等到泡沫破裂以后，就会产生稳定合格的新沥青混凝土，最终能够实现旧路材料的循环利用，有效节约了资源。不仅如此，因为旧料是在常温下进行的再生拌合，所以污染物排放就比传统高温生产沥青混凝土少了很多，可以有效实现低碳生产。 在这次道路大修施工前和施工进行中，相关单位还利用多种措施，比如路网可变情报板、设置标志标牌等，科学合理地安排施工导航，不仅加强了施工过程中的道路安全通行能力，还克服了工期紧、交通压力大等实际困难，通过洒水、降尘覆盖、错峰施工和夜间施工等多种方式，确保将对周围居民的影响降到最低。 黄渠路在大兴区的整体交通网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贯穿黄村镇、魏善庄镇和安定镇等多个村镇的交通动脉，也是不少居民往返黄村的必经之路。这次大修将改善原有道路路况，提高道路的整体服务水平，公路路面的使用性能指数明显提高了20%以上，能够进一步提高公路的整体优良率，增强公路基础设施的交通承载力，切实保障公路交通的服务质量和行车安全。 本台消息，2017年中国设计节将在9月8号到10号在大兴区举行。据了解，继2013年和2015年两届设计节落户大兴以后，本届设计节也是第三次在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据了解，这次中国设计节涉及的活动非常丰富，除了主论坛和分论坛，还有2017中国设计大典、中国设计节大展、中国创新设计服务交易会、设计为人民服务志愿行动、设计体验之旅等。 这次设计节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创意找到市场，让企业发现商机，让百姓亲近艺术，让设计成为引领的力量。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让设计跟产业深度融合，用设计力量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用产业力量推动设计转化变现。本届设计节通过中国设计大展、中国设计交易会等活动搭建了多种平台，为众多处于孵化期的中小型设计企业和项目提供落地和成长的机会。 北京是一座有3000多年历史和850多年建都史的文化名城。北京市文创产业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并且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仅次于金融业。举办2017中国设计节，同时也是为了响应首都将实施设计提升产业计划，引导一批高精尖技术企业与设计公司对接，打造一批设计提升产业的示范项目， 通过设计提升相关产业发展，为区域发展注入新活力，塑造区域发展新优势。 本台消息，又是一年开学季，站在新的起点，学生们踏上了新的征程。9月1号，大兴区中小学纷纷举行了主题鲜明、各具特色的开学典礼，比如开学第一课活动、一年级新生的开蒙礼，还有新学年的梦想卡投递，以及身着汉服的学生古典文学展演。学子们携手步入校园，展示着他们的蓬勃朝气。 开学第一天，在北京景山学校大兴实验学校，身穿汉服的小学童们缓缓映入眼帘。这场师生吟诵也是这所学校弘扬传统文化的结晶，百善孝为先。在这开学第一课上，小学部吟诵社为大家带来《弟子规》的吟诵，中学部吟诵社和老师们一起吟诵了《孝经》，悠悠古韵让观众们跟随着身着汉服的学子们一同领略了古典诗文的魅力。 开蒙是中国古代对少儿开始识字习礼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也叫开笔，是人生四大礼之一。开学当天，亦庄一小学校的122位一年级同学在开学典礼上接受了一场开蒙礼，仪式分为六项：齐正衣冠、行拜师礼、击鼓鸣志、校长寄语、拜谢亲恩、家长赠书。行礼时，一年级的小朋友们有模有样的随着指令努力地做好每一个礼仪动作，老师和家长们的脸上也都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朗读者是中央电视台大型朗读类节目，目的就是用文化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新学年伊始，大兴二小请来了部队现役军人金丹，他带学校师生一起回顾了2017年7月30号上午9点朱日和训练基地那场气势磅礴的沙场点兵那一天。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以庆祝建军节为主题的盛大阅兵，他展示了中国军事实力，展现了中国军队的军威。这次阅兵也令所有中华儿女热血沸腾。在回顾的过程中，孩子们也逐渐明白了一句话：无论你身在何处，遭遇怎样的危险，请你记住，你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在众多中小学的新学年里，开学第一课不仅代表着新一年学习生活的开始，更是一堂别出心裁的课程。它引领着学生展露心系祖国的情怀，树立传承传统文化的自觉，锻造拼搏向上的精神，使他们成为具有健全人格、深厚底蕴、创新思维、国际视野的新时代少年。 本台消息，8月30号一大早，在幼儿园园长孙秀霞的引导下，驻安定镇武警部队的家属金女士和她的三胞胎女儿们一起走进了刚刚建成的安定镇中心幼儿园后安定分园。 来到幼儿园，金女士和孩子们看到了漂亮的墙体图案、宽敞明亮的教室，还有崭新的游乐设施。金女士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她告诉记者：我女儿他们之前是在老家的私立幼儿园入托的，这次随丈夫来到北京大兴，特别担心女儿入托的问题，没想到就一个星期，镇教委就把难题解决了。更让我和丈夫没想到的是，这个幼儿园离我们住的地方只有2公里，接送他们很方便。而且我们刚刚在园区里转了转，发现这里环境挺好的，孩子们很喜欢这里。 据了解，幼儿园坐落在后安定村南侧，占地9000多平方米，是全镇最大的公立幼儿园，也是唯一一所独立的分园。园区在今年3月份正式开工建设，到8月初全面完工，现在已经装修完毕，9月1号正式投入了使用。这里可以满足周边8个村子适龄幼儿的入园需求。 孙秀霞介绍说，幼儿园设置小班、中班、大班，共12个班级，可容纳360个孩子，现有教职工28人。同时，各班级还配备了触摸屏电视、饮水机、消毒柜等设施。3800平米的室外活动区更是配备了滑梯、攀爬架、海沙池等户外游乐设施。我们将打造一个阳光健康的幼儿园，让孩子们在这里健康快乐成长。 据了解，开学以后，幼儿园共迎来了10个班、近300名小朋友， 孩子们将在这个崭新、宽敞、舒适的园区里度过自己快乐的幼儿园时光。周边村民们也都在感叹，幼儿园真是方便又漂亮。如今家门口建了这样一个高大上的幼儿园，再也不用担心村里孩子的入托问题了。 本台消息，9月4号早晨，很多市民经历了念坛附近双方向封路，大家对原因的猜测也是五花八门。记者通过调查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9月4号，大兴区黄梁路口，一辆运送土方的渣土车闯灯撞翻了一辆油罐车，油罐车侧翻在现场，消防部门赶赴救援，现场采取双向封闭措施。有现场市民表示，北京城最大的隐患就是这些渣土车，常常出现各种问题，比如遮挡牌照、过路口不看灯和不按道路行驶等。 本台提醒广大市民，如果出行遇到了这类情况，请您放平心态，保证自己的安全，并且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盲目冒进行驶。 本台消息，随着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阔步向前，北京市年内计划对五环内工业大院全部拆除。在政府大力清退小散屋企业，努力改变市民居住环境的时候，有人却趁夜色向无人看管的拆迁区内倾倒建筑垃圾。 8月31号凌晨3点多，大兴城管西湖门执法队接群众举报，兴义路北侧一处拆迁区域有人倾倒建筑垃圾，执法人员接举报后立即前往举报现场。现场3辆渣土车正在排队向拆迁区域内倾倒建筑垃圾，执法人员见到这个情况，立刻上前进行了制止。3名渣土车司机看到执法队员后，扔下车就逃跑了，只留下当时倾倒一半的渣土车在现场。执法人员立即协调执法车辆对这个地方的倾倒现场进行围堵，以防违法车辆强行离开。 当天上午9点半，经过一夜看守，渣土车司机觉得没办法逃脱，终于同意回来配合执法人员工作。经过现场检查与渣土车司机核实，这辆车不具备运营资质，渣土车司机承认自己倾倒建筑垃圾违法事实。现场执法人员将涉嫌违法车辆暂扣，并责令司机将渣土清理完毕后接受进一步调查。据了解，司机将面临500至3000元的处罚。大兴城管西湖门执法队副队长张博介绍，近年来辖区内向拆迁区内倾倒垃圾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拆迁区域人烟稀少，拆迁区域自身产生建筑垃圾，不法分子向拆迁区域倾倒建筑垃圾混淆视听，并从里面获利。对于抓不到现场的倾倒建筑垃圾情况，执法人员只能对暴露的建筑垃圾先进行覆盖，以防产生扬尘。 据了解，大兴城管西湖门执法队今年以来已经查扣近100辆倾倒垃圾、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不符合要求车辆，结合大兴城管局集中开展运输车辆专项执法，西湖门执法队将继续加强对辖区重点地区重点违法时段巡查力度，确保辖区环境秩序。 本台消息，2017年8月19号，重庆市民谢先生手里拿着他的黑色苹果7 Plus， 心情百感交集，因为上一次看到自己的手机还是在半年以前。据了解，在这半年时间里，谢先生的手机在重庆被盗，又在北京被置换，最后终于完整的回到了重庆，回到了自己主人的手里。 就在今年的2月11号，谢先生和家人在江北嘴大剧院散步的时候，裤兜里的手机被扒窃。发现手机被盗以后，谢先生却没有在第一时间报警。他原本以为凭借自己从事 IT 行业的经验和能力，能够通过手机定位找回手机，于是他一直用另一部苹果手机登录被盗手机购机时注册的 ID。 然而时间一晃就过去了4个月，被盗手机始终杳无音讯。 直到6月12号，谢先生收到信息，显示一部与谢先生手机号码一致的手机正在北京市大兴区某售后部申请置换服务。于是6月15号，谢先生终于报案。民警李嘉宾在了解了事情过程并完成了询问笔录以后，立即以盗窃案立案。 从重庆到北京的地理跨越，还有人在重庆、手机在北京的空间距离，以及寻找手机四个月以来的时间消耗，这些都让谢先生心生倦意。虽然现在手机下落有了线索，但他却一度想要放弃拿回手机。 就在谢先生情绪低落的时候，李嘉宾得知了情况，他及时联系了当事人，并且开导谢先生，胜利就在眼前，辛苦等了那么久，不要放弃。李嘉宾一边及时与北京派出所进行沟通，协商处理办法和流程安排，一边亲自将相关法律文书材料和相关证明整理齐全后邮寄到北京派出所。 为了避免谢先生辗转两地递交材料，李嘉宾通过两个月以来多次和北京派出所的沟通，终于协调北京派出所在收齐全部材料确保无误以后，将谢先生的手机直接邮寄回了重庆。李嘉宾还让谢先生安心在重庆等待，他按照相关要求亲自处理完成所有手续，跟进流程进度，确认好所有事宜。在8月19号这一天，经历了六个月的找寻，这部被盗的手机终于从北京回到了重庆，回到了主人的手中。 本台消息，9月3号，记者来到了位于大兴星城商厦6层的海底捞火锅店，一出电梯，记者就看到了等位区立了一块牌子，内容是邀请消费者到海底捞后厨参观检查。在美甲区的右侧，电子显示屏上也直播着后厨的情况。 随后，记者经过多道程序，包括穿外套、戴口罩、帽子、消毒毛巾、擦手等步骤，在登记之后，跟随海底捞的工作人员程先生来到了后厨。记者在后厨看到，地面保持得很干净，还有吹风机在不断吹风。根据介绍，海底捞后厨恒温在15到18度之间，目的是保证菜品的新鲜。这里的餐具从清洗消毒到放入消毒柜，一共要进行3次消毒。 据了解，在8月31号，大兴区的相关领导就带队来到了区内的餐饮单位，对海底捞和呷哺呷哺两家的中央厨房进行了检查，并且深入到厨房的各个部门进行检查，其中包括了洗菜间、肉食加工间、蔬菜加工间、调料库房和企业检测室，重点查看企业蔬菜清洗和加工流程、肉食加工过程和企业食品检测开展情况，检查企业牛羊肉和其他食材的进货渠道以及配送模式等。在检查过程中，大兴区食药监管局还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牛羊肉、蔬菜食品安全情况进行了现场抽样检测。 本台消息，日前，大兴警方抓获了一名盗窃嫌疑人雷某。民警在雷某家中的一尊观音菩萨像后面查获了被盗物品，在菩萨像前的香炉里还找到了大量的开锁工具。 2017年8月17号下午3点多，在大兴区北藏村附近，一名戴着遮阳帽的男子从屋里推出一个保险柜，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走到村口后，他将保险柜放在了一辆电动车上，悄然离去。当天傍晚，大兴刑侦支队就接到了王先生报警，说自家保险柜被盗，里面有重要的资料和价值10000多元的财物。民警立即展开侦查。 根据事主反映，他家用的是挂锁，出门走的时候已经把门锁好了，回来的时候却发现门锁虽然完好无损，但屋子里被翻得很乱，保险柜也被盗了。通过查看监控，侦查员发现了嫌疑人作案的全过程。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一名头戴遮阳帽的男子出现在了这排出租平房外。只见这名男子来回走动，寻找作案目标。嫌疑人在最东侧的一间出租屋前停了下来，他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见四周没人，才开始下手。 嫌疑人用开锁工具先打开了西边的2间房门，没有发现值钱物品后，又进入了东边王先生居住的这间屋子，盗走了保险柜。监控中显示，嫌疑人身高在1米8左右，年龄大约20岁，戴着一个遮阳帽，遮阳帽遮住了脸，民警看不清他的面目。 为了找到嫌疑人的清晰影像，侦查员扩大了搜索范围，终于在村口的监控探头中有所发现。因为嫌疑人选择盗窃的地点属于城乡结合部， 流动人口比较多，白天居民们都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人非常少。在村内，民警没有走访到有价值的信息。 由于嫌疑人骑的是电动车，根据电动车的行驶距离，侦查员将方圆30公里的村落都划定在搜索范围内，一边调取监控，一边拿着嫌疑人的图像沿途走访，终于在10公里外的一所村子里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 在摸清了嫌疑人的活动规律以后，8月24号，侦查员展开了抓捕行动。抓到雷某以后，侦查员在他的暂住地发现了作案工具和赃物。在雷某家的柜子顶上供奉着一尊观音像，观音像前面的香炉里存放了各种开锁工具，而观音像的后面则是嫌疑人藏匿赃物的地方。 经过审查，雷某今年虽然才20出头，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贼，就在今年7月17号才刚刚刑满释放。目前雷某因为涉嫌盗窃已经被大清警方刑事拘留。 民警提示广大市民，城乡结合部地区平房较多，流动人口租住的也比较多，防范意识比较差，大部分房门都是用的挂锁，这种锁安全性很差，建议居民们还是换成暗锁，并加装防盗门和防盗护栏等安防设施，同时充分发挥大兴老街坊的作用，加强邻里守望，保护我们的平安家园。 本台消息，枣园社区的王大爷看着围观的人群疑惑道，大篷车是干啥的？随后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中，大爷了解到，这是平安大兴的宣传大篷车。这个活动是由综治办牵头，各社区部门协作参与的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据相关部门介绍，大篷车宣传模式是清源街道在开展工作中的一次创新尝试。活动期间，街道将法治宣传元素融入社区公园、广场、公交站等活动场所，通过多元的宣传途径向辖区居民直观地展示了政法工作开展情况，真正让居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大篷车宣传以鲜明的形象、多种宣传手段以及互动式的参与方式，调动了居民群众参与的兴趣和热情，提升了居民的文明素质、参与意识、防范能力。 据清源街道工作人员介绍，从4月中旬开始起，历时2个多月时间，在辖区20多个社区深入推进了大篷车宣传活动，全面完成了第一轮巡展。截止到目前，一共开展大篷车进社区活动30多次，张贴悬挂标语累计500多条，比较去年可防性案件下降了70%。 本台消息，9月4号，记者从丰台警方了解到，有2名嫌疑人盗窃电动自行车电瓶，并藏匿在外卖箱子里，在经过路口等红灯时与便衣民警巧遇，最终被民警当场抓获。目前2名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 8月26号晚上，丰台方庄桥下上演了惊险一幕，2名盗窃电动车电瓶嫌疑人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几名便衣民警上前对嫌疑人进行抓捕，整个过程不过30秒。 据了解，8月26号，他们流窜到丰台大红门桥、大兴柳香桥地区，先后盗窃2组共11块电动车电瓶。嫌疑人得手后，将赃物藏匿在外卖箱中，准备返回暂住地。当他们来到丰台方庄桥的时候，被丰台承寿寺派出所的便衣巡逻民警发现。 当晚实施抓捕的赵警官告诉记者，当时我们正在执行便衣巡逻任务，一辆电动自行车从我们身边经过，电动车踏板位置放着一个外卖箱，送外卖哪有2个人一起的，外卖箱放置的位置也不对，因此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就在便衣民警亮明身份的一瞬间，其中一名嫌疑人扔下电动车逃窜，但是没跑几步就被民警抓获。民警在现场从外卖箱中查获11块电动车电池，还在嫌疑人身上起获了十字改锥等作案工具。目前2名嫌疑人因为涉嫌盗窃已经被丰台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当中。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听众朋友，